在幾年前有一個機構邀請我去講一個嘅專題，那個專題咧個題目就是在拿紅書裏面的敬拜。我不知點解咧，即係好爽咧就應承了。然後我就去看拿紅書，得翻三章的信息。拿紅書是講審判的信息，是審判一個的外族去審判外邦人，就是尼利微人。尼利微即是亞述。整卷書都是講緊神佢點解要去審判尼利微人，同埋咧喺審判嘅過程嘅當中，尼利微嘅人佢哋遭遇到一啲點樣嘅嗰啲嘅凄慘嘅情況。所以我都唔知道應該點樣去喺拿紅書裏面咧去講關於敬拜。咁我就祈禱求神俾我有亮光，因為已經應承咗，又唔可以再推甩噶啦。在祈祷的时候，我发觉到当拿红书他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是在讲这一位的神，他是一个怎样的神，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要去审判尼利微，就是亚述。所以我今天我就是用这个的第一章一至七节跟大家去思想一下，我哋每一个礼拜日，我哋翻到嚟教会去敬拜嘅嗰位嘅上帝，嗰、那个神，佢系一个点样嘅上帝？喺拿紅書里边，佢俾到我哋有三个关于上帝嗰个嘅描述，亦都系神佢三个嘅属性。我唔知道咧呢三个嘅属性系咪都系我哋自己所即系明白、所认识、所知道的。第一个咧就系佢去描述我哋嘅上帝，佢系忌邪嘅。第二个咧关于上帝嘅描述，佢系不轻易发怒嘅。第三个咧就系上帝佢系美善嘅。似乎咧就系有一啲好似系比较负面少少，有啲系比较正面少少。无论如何，系嚟自于神佢自己嘅话语，嚟自于先知嘅口。亦都是神他自己亲自向我们去显明他是一个怎样的神，或者我们就稍微在拿红书里面对神有一个的认识，以至到我们懂得怎样的去过一个敬拜的生活，以至我们懂得怎样的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能够去做到神想我们做的。第一方面，神告诉我们，他说我是忌邪的，我是一个忌邪的神。这个是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来的。他说我是忌邪的。忌邪，忌是妒忌，邪是邪恶。我是一个妒忌邪恶的神。这个是圣经和合本的翻译。我们上个礼拜呢就是听了有圣经的翻译。我们知道呢就是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有他自己的一些翻译的原则。有大部分英文的圣经我翻开的译本，他就只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字，就是 jealous。 神是一个妒忌的神。我们好像不是很喜欢用这个字去形容神的，我们甚至都不希望这个字是用在我们的身上。如果有人说周牧师你经常都妒忌的，这样通常有人反转经常妒忌我的、OK 那呢就真是说笑而已。但是妒忌这个字似乎我们觉得都是比较是负面的，我们不想要的。所以呢，在一些圣经的作者当特别是即翻中文的时候呢，去翻译神他是一个 jealous 的神的时候，似乎呢我们想要呢即为神去讲一些好的说话。所以呢有一些不同的圣经翻译呢就 是翻译成譬如和合本，就是神是妒忌。和合本他就说他是妒忌什么呢？他是妒忌那些邪恶的事情，或者是妒忌邪恶的神，或者是妒忌那些是假的东西。这个就是都翻到他原本那个的意思在里面。新译本就是这样翻译的，他说耶和华是疾恶的神，他是疾恶，他是疾妒那些作恶的那些人那些事的神。 就俾咗一个嘅即系 object， 俾咗一个嘅对象佢，话俾听神佢唔系无缘无故佢会妒忌，只不过佢系会妒忌嗰啲咧就系作恶嘅嗰啲嘅嗰啲嘅嗰啲嘅嘅神。虽然我用咗新普及译本，但系新普及译本嘅翻译都系类似，就话俾我哋听咧，佢系一个疾恨嘅神，有疾妒。有憤恨的神，这个呢似乎都在意义上面都很近似到他的原本原文的翻译，也都没有特别去为神去讲了一些什么好的说话。为什么就是拿鸿先知会告诉我们，原来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很 jealous 的神呢？我发觉到原来不是只 是先知这样讲，神佢自己当佢要去同佢自己嘅百姓讲嘅时候，佢自己都讲过佢就係一个 jealous 嘅神。而呢句嘅说话呢就记载喺出埃及记第34章第14节。圣经咁样讲嘅，佢就话你不可敬拜别嘅神，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，他名为忌邪者。呢句说话呢就係神去透过摩西去宣讲出嚟。他说你不可以去敬拜别的神，因为耶和华是什么？他是一个 jealous 的神。他的名叫什么名？叫做 jealous。 你不会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为 jealous 的。神说因为耶和华的名字就是 jealous， 当然是有背景。在出埃及记第34章，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32章33章34章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圣经一段的经文呢，是我们看完之后呢就是很震撼的一段的经文的。就是当神透过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用了十灾之后，我们在生命之道有学了，是不是离开了埃及，然后神对摩西的呼召就说你要带领的百姓来到这山上去敬拜我，就是去到西乃山。摩西就照着神的话带领差不多200万人或者100多万人离开了埃及，去到西乃山，去到这个山上面你都去敬拜神。当神说我要跟我的百姓会面，跟你们会面，百姓他很害怕神，他不敢跟神面对面，就跟摩西说不如你自己去吧，你上去，你带我们上去见神吧，我怕呢我们见了神呢神就会击杀我们。即系唔知点解佢哋觉得神系一个咁烈怒嘅神。摩西上喺山上边40昼夜40日，下边嘅百姓佢哋做咗一件事系激嬲咗神，佢哋就系做咗一只嘅牛仔，用金去做嘅一啲嘅牛。做完之后咧，佢就敬拜呢只牛，然后佢就话呢一个咧。这个就是神了，这只牛他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那个神了。其实我们都要给一点点 credit 这班的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没有忘记到上帝带他们离开埃及。当他们等摩西等不及的时候，为什么？他们很想去献上一个的感恩的祭嘛，我要去感谢神去带我们离开了埃及人的手，去到离开了脱离这个的捆绑，所以我们要向神感恩。他们的错误就只是拜错神而已，他只是拜错神而已。他做了一只金牛，就说这个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，以致到神非常的愤怒，他要去击杀他自己的子民。所以在32章33章告诉我们有3000人因为这样而被杀害，这个是神他的震怒。摩西落到来之后见到那群民众就已经觉得是不知道怎样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后来他就再翻回山上边，神再在一个法版里面写了一些的诫命，叫摩西带翻落去俾佢自己嘅百姓。然后当摩西再一次嘅带呢个嘅神嘅话去到自己嘅百姓当中嘅时候，神就叫摩西讲咗呢一句嘅说话，同嗰班嘅百姓讲：你哋要知道， 你不可以去敬拜第二个神，因为你所敬拜的神耶和华神，他是一个 jealous 的神，他的名字就叫做 jealous。 他意思就是说，你在敬拜神这件事上面，你不要去得罪神，你只能够可以拣选去敬拜一个的神，而那个就是耶和华神。如果你不拣选的话，你就不是属于神的子民，你要去敬拜在迦南地或者去敬拜在旷野其他当地的神，你们是属于他们的子民，就不是我们的子民。你不要说神不理你们，这个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就正如他们后来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约书亚跟你们说，有两条路，生死祸福你们自己选，你要选择去侍奉耶和华神这个 jealous 的神，还是要去侍奉呢，或者敬拜当地的神，你们自己选。其实这个观念我们都很知道的，我们很熟悉的，在《申命记》第六章，就是当他们临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在六章第四节，他们就要认定你进入一个的充满了外邦的神的一个地方，你要在那里居住，要在那里生活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对圣经的知识有多熟，虽然那个地是一个流奶乳蜜之地，即如果你喜欢吃好东西的话，你就会想去住在迦南地的了。OK， 那个是一个神的祝福，是神应许的地，是一个即丰富的物资的地，起码呢即比较在他们四十年在旷野连水都没得喝的日子里面，迦南地绝对是一个丰富大家都想搬去移民去的那个地方。但是当他们去之前，神就再一次的重新去吩咐他们，所以这个就是申命记。在第六章第四节呢，就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是什么？他是独一的神，你们要全心全性全意 全力去爱耶和华你的神。 你们要知道呢，就是你去到这个的迦南地，你们仍然是神的子民，你们要全心全性全力去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。这个观念我们知道，我们去到一个的新的时代，后现代，后现代再后现代，今天如果我们要讲这个信息，耶和华是一个独一的主，你们只能够拜一个的神明，拜一个的神，不可以拜其他的神。你是要到英文堂对着这些的新的 millennium， 他们会觉得就是你是个心很狭窄，不得去包容。但是在敬拜的事上面，在你选择你的生命的主宰上面，是没得妥协。即神就说，我是 jealous 的，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第三者，你都不要想你想一脚踏两船。不要好像中国人那些民间信仰那些多神论，我拜得神多就自己有神的保佑，既然是这样，我拜多几个神就可以得到多些祝福。你可能对于其他的神明是你是觉得比较舒服的，神就说 You go ahead。 但如果你选择了回来教会，你要去敬拜耶和华神，你不可以一脚踏两船。去到在耶稣的时代，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耶稣都是这样讲的嘛，他说一个人是不能侍奉什么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恶这个重这个轻哪个，这个是一个选择来的。没人要监你一定要回教会的，没人一定要监你要去信耶稣，要去信耶和华神，没人监你们的。但是如果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，你就只能够是一心一意去信一个的神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 jealous 的。当代的译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他说任何人都不能够同时效忠两位的主人，他如果不是恨这个而去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去轻那个，你不能够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金钱。 在一个婚姻关系的里面，你只能够爱一个女人，那个不是你妈，那个是你太太。你只能够爱一个男人，那个是你的老公。当然你可以再爱其他的弟兄姊妹，但那种的爱是不同。绝对不可以有第三者在这个的关系当中出现。因为一出现的时候，那个妒忌就会来。而那种的妒忌是可以理解的。神说我是妒忌的神， 你在信仰上面你要怎样去选择呢？第二方面，神他说我是不轻易发怒，我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，我不会随便发怒，但是我会发怒。我每一次我看到这句说话，我都想起我以前所看过的一些的武打的一些的电影，譬如好像李小龙那些电影啊，成龙那些电影啊，或者在美国呢那些即是 Rocky 那些电影啊，他们很有他们自己那种的情操，你激我，你骂我，我忍，我不会动手的。但是我去到一个地步呢，如果你再踩到我两脚的时候呢，我就可能因为我的民族性，因为我对于我自己家人的情况呢，我忍不住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出手了。你知道我说什么吗？即是有一点类似呢，就是神他说上帝是不轻易发怒。我们回到教会内有时候我们不是很知道，即是看这句说话就以为神是不发怒的神。 No， 圣经没说到神不发怒的。在拿鸿书他去描述上帝的属性，他去描述上帝不轻易发怒的这个属性呢，你看看那个章节呢，他是用了第三节、四节、五节、六节呢，用了四节的圣经去形容神这个不轻易发怒的情操。他是用什么呢？他是形容就是如果神要发怒的时候呢，是会造成什么的破坏，是形容这样的。无论你翻开的是和合本的圣经，或者你翻开其他译本的圣经，在我这个的即新译普及本里面呢，他是这样写的，在第三节他说上主呢是不轻易发怒，但是和合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但这个字，这个的即连接词就是告诉我们但是，不过什么呢？他却大有能力。这个就是他想要讲的了。神他不轻易发怒，他不发怒不是因为他是软手软脚，他不是一个软脚蟹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怕事的人，不是一个即是他 avoid conflict 的人，以致他不敢去发怒，不是啊，他是大有能力的。他的能力比起成龙啊，比起李小龙啊那些呢，是劲好多倍的。他怎样劲法呢？绝不会让有罪的去逃过惩罚。OK， 在这里讲了另一样，就是他的发怒，他是不会发怒，但是他会因为什么事而会挑起他的怒气呢？会是因为罪的缘故，会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呢，是会容易去勾起神的怒气，因为罪会带来惩罚。如果你继续在罪的当中，神的惩罚就会临到。怎样去临到？他在旋风和暴风中去彰显力量，翻滚的云朵就是他脚下的尘土，他一声的令下，个海就会干涸，河流就会消失，巴山和加密青葱的草场，你不知道那个地方出产什么，但是本来是青葱的草场就会枯萎。黎巴嫩最出名就是出产那些木，献去在圣殿的时候所运来的那些坚固的木材都是黎巴嫩运过来的。翠绿的森林就凋零，在神的面前大山震动，小山融化，大地颤抖，地上的人都被消灭， 所以他补充就说，在他的烈怒的面前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谁能承受他的怒火呢？他的愤怒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，在他的面前所有的山都崩溃成灰。不要去挑起神的怒气，因为他是大有能力。他会因为什么事而震怒呢？会是因为罪的缘故而会震怒。所以在拿鸿书他里面去讲到，他要去对尼尼微，去对尼尼微人，在尼尼微城的这一带的地方，这个的国家去施行审判，就话俾你听，你知唔知道神系一个咩嘅神呢？佢系唔系随便就会发嬲啊？唔系用脾气去形容，唔会随便嘅发嬲，唔会随便嘅动怒。佢系会因为人佢继续不断陷喺罪恶嘅当中而发出呢个嘅愤怒。当佢一喐手嘅时候，就呢个世界就会系地大震动。是人是不会想去见到这样的事去出现。上帝是不轻易发怒，有恩典，有怜悯。这一句的对上帝的性情的描述，我们是不陌生的。除了我们在诗篇第103篇里面，我们有成日读过这个之外，在拿鸿书这句的说话对上帝的描述出现之前，刚刚就是在约拿的时代，就是先知约拿的时代，大概在拿鸿的早100年松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的北国的先知约拿，他就是神要去差派他要去到尼尼微城。你记不记得？即如果你回教会来都应该知道这个的故事，是不是 Exactly 就是要去尼尼微城做什么？去传一个的悔改的讯息，希望尼尼微城不要被他们去遇到神的震怒。如果他遇到神的震怒，这个城就会完全的被销毁的了。在地图里面再找不到尼尼微城这个地方，在人类学的历史里面再找不到一个人种，就是尼尼微人。如果神要喐手就是这样的了。所以神就吩咐约拿，你去到尼尼微，你都去传讲。但是尼尼微他因着他自己的民族的意识，因为尼尼微他的残酷的手段是对待什么人呢？是对待他周围国家的人，是包括以色列人。我们的国家已经受了尼尼微这个亚述有很残暴的统治，他们残酷的对待，我当然想他们死了，我不想他们去脱离了，逃离了上帝震怒的手。所以约拿就做了逃兵，他不愿意去。长话短说，约拿他逃不过，被大雨吞了，吐了在干地那里，不知道那个干地在哪里。总之他就行到去到尼尼微城，他宣告神要去审判，行了三日，结果竟然尼尼微城的人就听过这样的先知的宣告，他们就大大的悔改，从他们的王一直去到平民百姓，他们披起麻衣为了他们的罪而悔改。神就说，我不将这个灾降在他那里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约拿，他在约拿书第四章他就讲了这句的说话，在第四章第一节，他说约拿对这事非常的不高兴，他就发起怒来，就向耶和华祈祷说，耶和华，他说我还在本国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说过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，转意不降灾祸，所以我才急忙去逃到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他斯。耶和华，求你取去我的性命，因为我比死更难受。最后那个是我自己翻译来的。这个的尼尼微城的人，他们经历到神的不轻易发怒，他们经历到神的 丰盛的慈爱恩典是因为一个犹太人的缘故，是哪一个？就是约拿。我想你们死，但是竟然我这样随随便便，我说神会这个审判你们就悔改。所以约拿他要在山上坐在这里看着这班人，但看着他们就是悔改，经历神丰富的恩典，所以他比死更难受。不过过了100年之后，神的震怒的手再一次临到尼尼微城。今天我们在地图里面再找不到尼尼微这个地方，今天我们再找不到有尼尼微城的后裔，因为在拿鸿书的宣判就是这样。神不轻易发怒，提醒我们神对罪是特别敏感，他不会放过那些犯罪的人。所以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提醒，我们要对罪有这个的警觉性。如果我们正在是做一些犯罪的事，或者你想要想着做一些犯罪的事，在拿鸿书告诉你，神他自己的属性里面，神他不会随便发怒，不过你不要令到神是对你发怒。每次你想犯罪的时候，你不如你将这个金句写出来，上帝是不轻而发怒的，写在你自己的书台的面前，放在你的银包，你一打开银包，你想要给钱买东西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买什么东西，你一拿起张 credit card 一望的时候，上帝是不轻而发怒的，那你可能就、哎、我不买了这样东西。因为原来这样东西会令到我是不得的，令到我会引发神的怒气，那你就可能会收手了。第三方面，拿鸿书告诉我们，神他是一个的美善的神，没错他是会 jealous， 没错他是会动怒，但是神他都是一个美善的神。如果不是的时候，圣经就会停留在一个很凄惨的地步，会一个很灰暗的地步。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光明灿烂的一个未来、啊、即是我拿了这本即是新普及日本的译本回来看看，是彩色的，不是黑色的、啊、黑色也不错 OK， 都很烟的颜色。但是即是神他是美善，都告诉我们是会令到我们的生命呢是充满色彩的一个的神。因为就算在一个的审判的信息的当中，神都告诉我们他第三个的属性是一个美善的神。先知怎样去描述神呢？在第七节，拿鸿书第七节新普及译本，他说上主是美善的，是患难时坚固的避难所，是与信靠他的人亲近。讲了两样东西，是一个的避难所，同埋与信靠佢个人亲近。不过咧喺另外一个嘅圣经译本，系吕振中译本，佢嘅翻译咧系俾到我哋更加清楚讲到咧，用咗两样嘢嚟到去描述神嘅美好，神嘅良善。第一，佢对我哋嘅美好就系佢要做，佢会成为我哋嘅堡垒，佢会成为我哋嘅保障。坚固的保障，这个第一。第二，他要成为我们的知己。吕振中说他是成为我们的知交，知心的知心友。两样东西，神他是美善，不是一个讲字，你不要经常说、哎、我对你好好的这样，但你做了什么呢、okay? 神说我是美善的，为什么先知这样讲呢？第一，他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的堡垒，是在患难时候的堡垒。不是即是你 无惊无险的时候，你是不需要去找一个 shelter 的。但是当你在生活里面你有一些的难处，有一些的风浪的时候，你就希望可以有一个的庇护所。神话我就是那个庇护所。我曾经在英国做过一次的，即是做过几次的短宣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去英国一个小镇， 是 Bristol， 我们有四个的即team嚟就去到那里，间教会接待我们，我们住了在一个姊妹的家，那个姊妹的家呢是一个庇护所来的，就因为她老公打她暴力，所以这个姊妹她那时未信主，她忍受不住，所以就要报警，所以英国的政府就给了一个禁制令，不让她老公去接近她，然后就另外给了一间屋她，就只是给这个姊妹住，是一间 house 来的，不是很大，有两间房一个厕所。咁我哋个短宣队去到，就系住咗喺一个咁样嘅庇护所。就系当你喺生，你喺你嘅生活里边，你遇到有风浪嘅时候，你希望可以有一个地方，你系觉得安全嘅，你系觉得安心嘅，你系觉得咧就系舒服嘅。神话我就系嗰个避难所，所以我好中意诗篇第四十六篇，佢话。上主神就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，随时的帮助，任何时间你在患难的时候，你去到神 的身边，祂都会帮助你，这个就是那个应许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了。是不是美善呢？是非常之好。你不够钱使，不需要再回去你爸妈那里了，你有在工作上面的困难，你在感情生活上面的困难，你在教会服侍上面的困难，神说你可以来到我的身边，我会说我会给到一些你需要的那种的安全感给你，给到你需要的那种的 shelter， 我会给到你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神。第二方面，祂是会成为我们的知己，成为我们的知交。圣经说，祂说祂与信靠祂的人去亲近，是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要去找神去亲近神，而是神他主动的来到我们的身边去亲近我们，是他主动的成为我们的知己。因为即是在圣经里面说，他说即是在新译本，他说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，也就是说他认识那些要去投靠他的人，他认识我们。刚才诗歌唱过头诗歌，千千天我有千千天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认得我们的声音，他认识我们。或者你可能听过很多次，在旧约圣经希伯来文里面，每一次提到认识这个字的时候，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关系，而是一个深交的一个关系。他认识我们，是真的知道我们的性情是什么，他知道我们的喜好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的强点，我们的弱点，他是完全知道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。所以有个先知叫做以利亚，他在侍奉上面经过高峰，经过低谷，当他在侍奉的时候去到低谷的时候，神认得他，知道他，去到他的身边，知道他需要什么，他需要什么，他需要吃烧饼，他需要睡觉。就是你跟他说，哎，不会的，你不会死的，哎呀，那些皇后那些毒那些计计你不用怕，他不是需要听这些，他需要什么？他肚饿而已。你整个好吃的东西给他吃，吃一餐好东西，什么事都没了，他是不够瞓啫嘛，你不要骚扰他，你俾他瞓啦，瞓到够为止。神知道以利亚的需要，他吃饱了，瞓够了 ，OK， 我而家先出手。跟住他在侍奉上面有另外一个嘅高峰。我哋就是这样啦。我哋在患难当中，在困难当中，我哋有阵时候我哋连我哋自己都唔知道我哋自己嘅需要系乜嘢，系我嘅知心好友，系我个好朋友去一句说话、两句说话去点醒我哋。其实你系需要呢一啲啫嘛，其实你系想咁啫，系咪啊？边个话俾我哋听咧？系神喺我哋嘅生命里边话俾我哋听，派咗一啲嘅天使天君 派了一些他自己的子民去提醒我们，我们的需要是什么。你不要经常觉得自己很凄惨，因为神是美善的，就算你在患难当中，神他会随时的帮助我们。什么时间你在困局的当中，你想要有一个出局，你几时你要离开神的身边，神 always ready。 你未 ready， 但是神已经是 ready 了。你愿不愿意去拥抱神，或者你愿不愿意去给神去拥抱你，去经历神他自己的美善。我们敬拜的是一位什么的神呢？虽然在拿鸿书里面没有将神所有的属性去讲出来，但是他告诉我们他是忌邪 jealous 的。我们如果要去相信去信靠，我们不可以三心两意。上帝他是不轻易发怒，他会因为人的罪而发怒，所以我们要离开罪恶，要去悔改。神是美善，他是我们的保障，他是我们的知己。无论面对任何的一个的境遇境况，他都会是我们的保障，他都会是我们的知己。不要自己去找了另外一些的保障，以为那个可以保护到你。不要去找了另外一些的知己，以为那些人的说话就是金石良言。我们要回到主的身边，去经历神他自己的美善。以至我们每一个礼拜日，我们知道我们敬拜一位什么的神。我们重新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很渺小。